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、啊、草原那、啊、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有生命的摇篮，你用深切的乳汁把我哺育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美丽的草